在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红佛传》。 Thank you. 悲亭》。 Thank you. 最后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清霜剑》。 Thank you.